知道你会这么想，把我想成变了样。我不管你会这样想，换了我自己也一样。那天晚上有美丽的月光，没和你走在小路上。那天晚上有美丽的月光，没让你依偎在我身旁。怎么想会把你想成怎么样？你不要怪我这么想，换了是谁都一样。那天晚上有美丽的月光，不陪我走在小路上。那天晚上有美丽的月光，不让我陪在你身旁。那天晚上有美丽的月光，不陪我走在小路上。那天晚上有美丽的月光，不让我陪在你身旁。那天晚上有美丽的月光，不陪我走在小路上。那天晚上